朝鲜大力推进新学年度准备工作，取得很大的成就。教育委员会根据普遍的12年制义务教育全面实施的情况，制作出130多种教学支援多媒体资料，来让全国各地学校的教师通过国家网络利用于教学工作。各地小学周密扎实地进行旨在保障新设科目的教学并提高所有科目教学质量的工作。各初高级中学已编制好教案，保证将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相密切地结合起来，向学生讲授有用的知识，还充分确保实验实习用器材和直观物等。而且为了在新学年度之前向全国各地学生圆满供应教科书、参考书、学生制服和学习用品，正在积极推进有关工作。另外，平壤市等各岛市区郡的党政机关、工矿企业和合作农场给学校提供现代化的教育设备和制备用品等，大力支援新学年度准备工作。